这是静晨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蒙特利尔2007年6月。唐诗300首卷二，第67首诗：8月15夜，正张公朝。作者韩愈。仙云似卷天无合，清风吹空月疏波，沙屏雪溪声影绝，一杯相属君当歌。君歌声酸迟且苦，不能听中泪如雨。洞庭连天久宜高，蛟龙出没星无号。十生九死到关所，幽居默默如藏桃。下床未蛇食未药，海气湿指熏腥骚。浊者舟前垂大鼓，四皇祭射登魁高。射书一日行万里，坠从大壁皆处死。牵者追回留者还，笛侠荡构清朝班。周家深明史家意，坎坷奇得宜经瞒。判思悲观不堪说，未免垂楚尘埃间。同时背流多上道，天路悠险难追攀。君歌且休贴我歌，我歌金玉金书科。一年明月今宵多，人生由命非由他。有酒不饮奈明何。完。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